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北京时间22:00。 欢迎收听快车道，大家好，我是郭静，最好听的汽车广播节目尽在快车道 FM。 聚焦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最新资讯，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近日，全新一代宝来正式上市，售价11.28万元到15.98万元。全新一代宝来采用大众最新家族式设计，大尺寸进气格栅采用镀铬装饰，整体大气稳重。同时，全新一代宝来全系标配 LED 前大灯及尾灯，进一步提升整车档次。新车在车身尺寸方面有所提升，全新一代宝来长宽高分别为4663毫米、1815毫米、1473毫米，轴距达到了2688毫米。得益于 MQB 平台，全新一代宝来将会带来更加的乘坐空间。全新一代宝来将中控台偏向于驾驶员一侧，设计前卫，同时提升整车做工。而配置方面，8英寸液晶显示屏支持 CarPlay 和 CarLife。倒车影像、倒车雷达、双驱自动空调、座椅加热、电子手刹、自动驻车等均会出现在这款车上。动力方面，全新一代宝来提供 1.5 升自然吸气发动机以及 1.4T 发动机，最大功率分别为116马力和150马力，搭配5速手动、6速自动及7速双离合变速箱。 左挑右选，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欢迎收听私车定制，那我们又见面了啊！最近有很多的听友向我们反映，说让我们介绍一些实惠一点的新车。 哎，咱们一定多多给大家推荐又便宜又好开的车啊，主要是让大家少花钱还能开到好车。 哎，好，那前几天啊，我们的一位听众张先生向我们求助，说他的车被撞了。虽然呢修好了，但是他还是怕这个以后有其他的问题，所以就想卖了他现在这个撞的这台车，要购买一台新车。 真任性。 对，他说不想要功能太复杂的车，主要就是好开就行。我猜他就是一个代步车啊，所以问我们有什么新车可以推荐给他。 哎，要是现在说这个新车可以推荐给他，品牌信得过呀，包括配置很齐全，亲民，还真有这么一台车。 我猜你说的应该是最近询问度非常高的全新一代的宝来。 对，全新一代宝来确实是目前为止就是大家关注度非常高的一款车型。 其实我能猜到这款车，主要就是因为最近这款车实在是太热了，所有人都在问啊，所以我就一下就想到它了。 一下子咱们都想到它。 对对对。 要跟大家来说几点，为什么咱们会推荐这款车型啊？首先是它是采用了大众全新的 MQB 平台， 对， 这是一直我们给大家去强调的。那再有呢，它的轴距是达到了2688毫米，也就是差不多快2.7米了，所以它整体的车内空间相比于老款的宝来说是大了很多， 对， 所以肯定更加舒适。 你一说这个 MQB 的平台，我一下就想到了上汽大众的朗逸也是采用了同样的一个平台。 所以说全新一代的这个宝来呢和上汽大众的朗逸它确实是叫师出同门啊。但是全新一代的宝来我觉得在很多地方它能胜过它的这个竞品车辆。比如说他们先说它的内饰啊，首先全新一代宝来的内饰是向驾驶员一侧倾斜的，而且呢后排是有中央扶手和杯架，包括眼镜盒啊，这个无钥匙进入都是一种触摸型的。从实用角度来说呢，全新一代宝来确实做的要比这个上汽大众的朗逸要更好一些。 那作为这个女性车主啊，这个主驾驶的化妆镜，对于很多女司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看重的， 对，是我们非常关注的。还有一个就是后备箱的盖板是全覆盖植绒的啊，是不是听起来就特有范儿？ 对，而且这全新一代宝来呢，内饰确实比这个其他竞品更加给力。那同样呢，它的配置也是挺给力的。你比如说，咱们看了一下啊，全新一代宝来的这个配置确实是超越了绝大多数的这个同级别的其他车型。你比如说，它全系标配了 LED 的前大灯、LED 的尾灯、EPB 加 Auto Hold 的这样的功能，包括后排空调的出风口、HHC 的坡道起步辅助系统等等。那其他的像什么前排的座椅电加热呀、自适应巡航啊、双区自动空调啊，这些功能都是包括在内。 而且这个全新一代的宝来还有一块这8英寸的车载导航，这是 CarPlay 与百度的 CarLife、就是这些啊，都是我们非常非常常用的。没想到宝来这样的车型居然能有这么多的配置，这是它很大的变化。 是的，那另外在动力方面呢，就大家一想，可能你说这么多的配置，然后这个动力方面是不是可能就 弱了，是吧？ 有点一般般了。其实要这么想，大家就错了，因为大家比较熟悉的，像全新的宝来搭载的是全新一代的 EA211 的全铝发动机。那不管是1.5升还是1.4TSI， 它配备的都是5速的手动啊，6速的手自一体，还有7速的 DSG 双离合自动变速器。所以在动力方面，我觉得大家是非常熟悉，而且动力是足够的。 对，那宝来这款车最近热议度非常的高，相信大家有一些了解。那今天听完我们说完了这么多，肯定了解的也会更多了。那今天的时间原因呢，我们就介绍到这儿。也希望我们推荐给张先生的这款车型啊，对您有所帮助。那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呢，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尽快的回复大家，给大家解决的。好了，那我们稍后再见喽。 不如专家评点。犹豫不决，就请达人解决。根据你的购车梦想，打造你的选车规划，私车定制，按需挑选，权威专家为你量身定制。 快车道，欢迎回来，私车定制的继续播出啊！我们接下来呢，帮听众朋友解决点小问题。 对，每周这个时候都是解决问题。 最近大家伙的预算卡在了50000块钱。 看来这个红包有点少吧？荷包有点少 。没事，先喊着，我们红包一次1块钱，大概喊个几万次之后，你兴许也能买一台车。没有问题的。不过我觉得50000块钱预算，现在要想买一台 SUV 是吧？也确实有，但是个头呢小一点，然后整个的所有的车系基本都停留在了自主品牌之列。 那肯定。 那么我们也是在一堆的车型当中帮大家挑了4款，我们觉得这4款的颜值啊，包括综合的这个能力啊，包括口碑啊，包括品牌啊，都还是可以的。 是的， 因为有一些车型也挺便宜， 而且有些车型是在蝉联了很多期这个销量排行榜的前10都有它。 我说的是现在很多那些新品牌。 你 知道吗？就我见到他，他都我都不认识。 这我倒不建议大家太过于尝鲜，做那个第一批吃螃蟹的人。 而且这些新品牌做的都是什么呢？还不是纯电动车。他们做的都是那些传统的燃油车，然后你一看配置啊，哇，老高，然后一看，哎，主流1.5T 发动机嘛，双离合变速箱嘛，什么都有嘛，是不是？ 对。 但其实啊，事儿不是那么个事儿。但是呢，转念回来，咱要是50000块钱要想买台 SUV， 你想买个自动挡的，真的是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这几款车型呢，你要是买，估计多半也是在手动挡的区间内去来进行寻找，好，那我们闲话少叙，一一道来。先说一台小老虎， 小老虎， 奇瑞瑞虎3X。 对，瑞虎3X， 指导售价4.99万，哎，50000块钱刚刚好，最低配的车型您可以考虑一下。 是， 如果算上优惠的话，很有可能能买到次低配的车型。 是的，这车其实我觉得还是设计啊，从外观来说还是挺好看的，有他那个大哥的影子，瑞虎8、瑞虎7都有。都有这种感觉，然后整车我觉得是主打那种，别看它小，特别有活力。无论从外观，你看它外观这个颜色也特别有活力，这个橙色嘛。然后内饰我觉得也是非常的设计很紧凑。 哎，其实我问你个问题啊，如果说让你买个50000块钱这样的小车，你会选什么颜色的？ 哎，还真有可能就是选这种特别有活力的，特别鲜亮一点的，比如橙色，跳跃感强一点的。 还真是，你发现没有？一般选这个级别的小车的时候，大家选择的颜色就可能会大胆一点。 是的， 你没有多少钱， 对吧？我们买个黑的也有点是吧？ 黑的如果放在太小的车上，就有点那个，反正怎么说呢，就 黑车显小，最差你也得买个牌子， 对吧？对，瑞虎 3X 别看它小，然后还是配置我觉得还都可以。你看中央也有大屏是吧？当然了，这可能是高配车型啊，如果你的预算不够的话，可能买不到这块大屏。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安全配置也都是不错的。刚才你说到动力，1.5升的自然吸气发动机，135牛米。如果49900应该肯定是那个匹配五档手动的那个手动挡车型。 对， 所以我觉得也还可以吧。 跟大家伙说啊，现在如果你想买这个瑞虎 3X 买自动挡的，应该是55000左右， 对， 到6万块钱，因为它53000多就有一款自动的最低配。所以说你也可以关注来了解一下这台小车啊。如果说这台车你给一个最重要的标签的话，你会标什么呢，老车？ 我觉得它的通过性应该不差。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一个比较高的离地间隙。在这种小车当中，虽然它不能过分的强调它的越野，不是越野了，就是通过性吧。但是这种底盘相对高一些的话，走一些不太舒服的路可能会更好一些。 理解。也如果说那您在这个路面上稍微不太给力的地方，您可以选择一下瑞虎 3X， 价格呢相对来说也真的是不太贵啊。好，我们来关注下一款，也是时下比较热的啊，卖的比较火的啊。 是的， 吉利的远景 X3。 对， 售价呢是5.09万元到6.59万元。 对，比刚才的瑞虎3要涨了一点点。 没错。这台车您要是想买这个自动版本的话，就得上到6万块钱。 是， 手动挡的呢都在50000块钱左右。那么5万到6万区间，您可以选择不同配置的手动挡版本。 这个车给我的感觉啊，前脸好看大过于尾部。 哦， 就是它的前脸设计的还是挺有这种感觉的，城市小紧凑型的这个 SUV。但是它的尾部让我看起来设计就没有那么有层次感，就有点稍微有点虎头蛇尾的感觉。所以这是我个人的一个种感觉。但是这个车的一个造型也还尚可，挺前卫的。你看它那个应该是 LED 的日间行车灯在两侧立着，这不也是挺目前时尚的一种造型。 我觉得这台车的内饰还是比较亮眼的。 哎，对， 它那个拉丝铝的一些装饰啊， 对， 包括它整个的一个布局啊，包括屏幕的位置，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你看那个大皮座椅，走线啊，看上去还挺运动的。 而且这车那个地图跟那个高德是有联系的， 车载车机的地图， 对，据说特别好用。然后之前我跟一水好像上次在去北京，在北京好像出去一趟，就借的这台车，然后转了一圈，发现那个很多的一些小的细节做的还真的是挺到位的 可以。其实吉利尤其在 GS 啊 GL 对吧，还有一款这几款车型上面还是挺用心思的。 没错。行，这两台车呢先跟大家关注到这儿，回来之后呢还有其他的车型来给您推荐，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您等一分不抢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是主播文轩，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准高哦，尤其是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 快车道欢迎回来，今天跟大家说说5万左右的 SUV 车型之前在节目里边也是说了啊，您要是想买一台5万左右的 SUV， 那么现在手动挡的居多，然后刚才跟大家说了5万多也能买到自动的，当然您就得选这种配置偏低的车型。 是。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说这台车应该是属于销量上比较多的，那么相应来说它的优势在二手车的保值率上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对吧？ 对。 谁呢？宝骏510。 没错。 大品牌。中国神车。 你看销量排行榜每期都有它。 没错。来先跟大家说啊，我们刚才说到了吉利的远景 X3。你要想买台自动挡的车型，那么您就得掏出6万块钱。宝骏你要想买一台自动挡的车型，最少您得掏将近7万块钱。它自动挡的最低的那个档啊，还搭载 AMT 变速箱的，是6.88万。所以说您要是想买宝骏510的话，5万块钱预算您就只能买最低档的 手动挡的车型。手动挡是6档手动，我觉得也可以。 哎，这六档手动还听起来还挺厉害 啊。就是 你知道吗，当年谁说我开一台6档手动的马自达6，那就简直了，特别让人羡慕。好像只有早期有一批的，后来就变成5速手动变速箱了。 这个我已经印象不深了，反正那个时候如果是买手动挡能买到6个档位的确实不多， 因为那个档位越高好像是最高那个6档的那个节油性是要越好。 那肯定啊， 多一个档位 那肯定啊。 那时候叫那个七档波加倒档是吗？还是比较厉害的东西啊。说回宝骏510啊， 对，510。这车好像之前节目也跟大家就是我重点推荐过，这车造型挺喜欢的，尤其那小咪咪眼，别看很细，但是放在这儿毫无违和感啊，很欣赏这种设计。然后也用的是这种亮色的车身，悬浮的车顶，觉得整体辨识度吧，还有这种漆面的光泽呀，都很好。你看那轮毂的那种，应该叫旋风骨轮毂吗？这叫什么？还是战斧啊？就反正造型很动感。 您那5万块钱的没希望 啊！我们上一上，再添1万块钱。 别老给人添。我跟你讲啊，宝骏510的，如果你要想买最低配那个版本，您得有个心理准备，您可能觉得像买了一辆假宝骏510， 什么都没有是吗？ 不，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我觉得我看了一眼内饰之后，我都快哭出来了。你想 这么惨吗？ 55000的价钱，都能方向盘没有，屏幕 悬浮式那个液晶屏没有， 有悬浮式收音机你可以了解一下， 悬浮式的收音机 你看啊，就是那个样子的 啊。 我觉得你要是白、 其实就是少了一些这个大屏，然后按键呢，有些它的是没有这么功能性这么多 啊。这真的是 这个，我给你出一个最常用的解决办法， 怎么的？ 汽配城35块钱包一个真皮的这个方向盘， 多功能那玩意儿没用，还有无操作在这里。 在这个级别当中，我觉得宝骏510唯一最大的优势可能就是它的空间了，它的空间表现可能要比其他几台车要大一些。 对，嗯，哎，那就不错呀。有空间在这么小的一个小车里边，如果我还能追求到我的乘坐空间，那就已经非常的完美了。 嗯嗯，反正你要买宝骏510，您就选两样东西，一样叫咪咪眼，一样叫空间。 咪咪眼 配置什么的， 配置，哎， 行， 也还行吧，就能用 啊。啊，我们这几台车都得说出来每辆车的一些问题。 嗯， 反正你要是5万块钱，现在要想能买到自动挡的车型，现在就是瑞虎 X3。 对对对。 啊， 瑞虎3X 啊，瑞虎3X。 嗯， 好，最后还有一辆我们想推荐，也有点不想推荐的车型，但在整个市场当中，很多人还觉得这台车不错。 对， 但是我跟老车又不太看好。 嗯， 抱着纠结的态度，我们还是把它拿出来了。长安 CS15 车型， 对 ，CS15 15，这是 CS 家族里边最小的。 没错，官方指导价5.39万元到7.54万元。 这个。53,900应该也符合我们这位听众的一个预算要求， 没错， 肯定是手动挡，这无疑了。但是这个车你一看就跟其他刚才那三款车在外观内饰上有一些不同。 嗯， 内饰明显啊，我跟你说，我明显看到了长安福特的某款车的影子。 哦， 啊， 翼博吗？ 对，就那几台 SUV 你看吧，翼博也好啊，它的那个甚至于到它那锐界都是这种样子出来的。 就是中控屏， 一定要凹进去 啊！对， 然后外边 空调出风口， 对，底下那个旋钮的位置、造型都特别像， 就方向盘充分 包括那个挡把都特别像。 哦， 所以说这车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啊。双色车身这个不错，对吧？像我们这个是蓝车身白车顶，挺好看的，很清爽的感觉。然后中网设计的也挺有特点，然后它尤其是那个大灯，还有底下那个雾灯，你看都设计的是不规则形状的组合在里边。 反正呢，您要是觉得这台车您觉得看着顺眼，那您就考虑一下。反正 CS15 的相对一些优势就是低配的车型配置也没那么低，这可能是它身上相对来说比较优势的地方了。 嗯， 但是我归根结底，我这几台车选下来的话，老车你会选哪个？ 宝骏510 AMT 版本吗？ 啊，六速手动变速箱啊， 六速手动。 哦， 我看了一下，宝骏510最低配的那是5万多块钱。 对啊， 但凡上一个配置就得6万多 啊， 但配置确实挺高的， 就54,800， 54,800 啊， 真喝得出去 啊。 54,800，我瑞虎我都买辆自动挡的了。 510开回家，我又选咪咪眼，我有6AT， 我有6MT， 我有自动挡， 我有6MT， 我有自动挡， 我6个档位。 我有自动挡， 你几个档位？ 我不用踩离合， 我6个档位， 我不用踩离合， 我驾驶技术高。 那今天其实有两台车就推荐出来了，是吗？ 啊，我就推荐 我倾向于前两者。 哦，我推荐一下510。 好吧，那归根结底，今天跟大家聊一下老车推荐的宝骏510的这个1.5升手动的舒适型，也就是最便宜的54,800的版本。 嗯， 啊，我呢推荐瑞虎。X3X 啊，瑞虎 3X 的自动最低配的版本 多少钱？ 是53,900。 哦，那其实咱俩价格差不多， 但我自动挡，我不用踩离合。 对，我就是比你多一个档位。 行了，如果科技配置看得高的话，可以看一下吉利远景的 X3 啊。那么这三台车我们还推荐多一点的 CS15 价格符合，最低配置也高，你要是喜欢的话，你买车的时候记得告诉我，然后有什么问题也记得也可以找我们啊，微信搜索快车道，找到快车道 FM 即可。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为了把你追呀，我为了和你飞，我漂洋过海日夜兼程把你追随，相识的夜色是多么撩人，月亮没呀你也更美，秋风瑟瑟，荒草成堆。